四你一掏兜，那兜比脸都干净，你还找什么对象？找对象啊？跟人上街兜里就揣5块钱呢。 其实这也没啥，再算个事儿啊。 Let's go。 我说亲外亲，我楼外有楼，你不爱我，我根本就不会发愁。为了打好这场爱情，那个寂寞保龄球，这一刻我决定对爱要放肆温柔。女追男现在来看很不多见，男追女目前看来是比较普遍。我花俩糟钱也想整把潇洒与浪漫，但现在看来是鸡屁股酸成纯属扯淡。想当年我也算是个吃那风云的禽兽，人送外号爱情皇朝里的 OP 雍正。对爱情肯定是两肋插刀，绝对认真，屎壳郎子蹦高了，我奋不顾身。可是无情的现实总是把我伤害，是我无法渴望那种童话中的依赖。Oh no， 不要把我 PK 在外，你何曾知道这个时候我是多么的寂寞难耐。哎呀，现在女孩真是 very 糟糕，喝酒划拳那根本就不用你教，大吃大喝一整就是一个通宵，说话就是吹牛，爸死给你揽上大标，双鞋子鞋跟也要7寸多高，一见陌生人就开始把小妹眼抛，撒起娇来好像是娇滴滴的羊羔，动起怒来，哎呀妈呀，给你轮上菜刀啊！ 真踢你啊！等我定呢，告诉你都别给我装啊，听见没有？我黑道的，我告诉你啊，我黑道的，听见没有？ 你哪条黑道的？ 我黑天走道的。 我说南来了个北往个佳木斯的鹤岗了，我说这烂糟的一切心里确实挺爽的。虽然有些人线条不美脂肪成堆，但依然是我心中美丽的杨贵妃。都说不看不知道，我他妈一看吓一跳，挑过天地啥人都有，真是世界太奇妙。你是风我是沙，你是牙膏我是刷，你是木头我是胶，你是肉来我是刀，你是骨我是锤，你去哪里我都陪，只要大家都很 happy， 你我不分谁跟谁。哦，放屁不就在放屁，那叫做排气，现在干点啥你也都点小心翼翼。没有你我也可以照样呆爽，打开电脑我直接跑来上网，可那网速啊实在是有点太慢，找不到美女我坐在那里直流冷汗。 哎呀，现在这交女朋友太难了，像我们家族的小妹为了交女朋友一天打10几份工啊。大家想不想知道她干啥的？我给大家讲讲啊，想给大家讲讲啊。 捡破烂儿， 长 十没长， 长 煮茶蛋， 长 烤地瓜， 长 卖耗子药， 长 崩爆米花， 王四 长要经营羊肉串， 我放了 钱啊，手拎兜， 烤俩肠， 批发刷墙粉， 是 历代小年鱼钩，咸菜条他妈大碴子粥，周天算卦带针灸啊，只要容易把钱儿搂，屁股平他就收。 哎呀，那一天往那一坐，那24小时啊，那是那痔疮的都做饭了。但是没事不要紧啊，这个我有办法啊，听我说啊，痔疮犯了怎么办？请用草珊瑚含片。